哥俩那个自然下你见也那见不上个人。哥哥我在这哥俩哈啥呀哈妹这你在哪个看住俩那个哥哥妹妹你就拜拜海上看住 心上啊。 Thank you. 很快乐。你在你家里打表呀，我在我家里忙。衬衫的那块面儿呀，青梅擦，送不上怀忙。 Yeah. 寻大娘把彩票，哎呦疼死奴家了，哎呦疼死奴家了，哎呦。 万万有花

走西看看